欢迎到他收网，我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5年10月13日星期一，万博最后一日。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首先第一单新闻就系同我哋好似冇关系，但系好似好有关系嘅诺贝尔奖奖。 上个礼拜啱啱就诺贝尔嘅奖陆续公布啦，咁啊当然某人大热倒咗啦，唔关 ACG 事嘅。 仲有一个就系、是。每年都话佢有份，就每年都冇份嘅村上春树， 都系老梗嚟噶啦， 老梗嚟噶啦。咁讲啦，就医学奖， 但系同 ACG 有咩关系咧？就系、是、医学奖。 咁咧就今年咧就制性 T 细胞嘅机制啊，就点样去控制制性 T 细胞去对付啲有病变嘅细胞，即系癌细胞嗰类。我所知咁解啦，即系属于我 应该系咁讲啦，就系、是、外部去控制免疫细胞嘅激活同埋沉积。咁啊。同 ACG 最大关系当然是工作细胞那边啦，因为我想很多人知道这个机制呢都真的看套嘢去科普返返嚟嘅。 是吧、嗯、因为工作细胞呢开第二期嘅讲癌细胞嗰集就是癌细胞作癌细胞 CV 就田章。咁、呢当白血球需攻击佢嘅时候呢制性 T 细胞 CV 做件沙织就阻止白血球攻击，因为佢判断就是癌细胞唔系有问题细胞。 癌细胞呢边咧就我记得电影都有讲到嘅，电影嘅后半段，前半段讲乳酸菌啊嘛，后半段都有讲到嘅。咁佢呢入边就简单讲咗呢个对免疫系统嘅开关，即系开关啦。咁因为有唔少嘅病变咧，其实系同免疫细胞嘅开同关系有关嘅，两个方面啦。其中一种咧就系佢唔应该开的时候开咗，就系、是、有一啲譬如红斑狼疮症，就系、是、因为个免疫细胞攻击咗啲唔应该攻击嘅嘢。即是他当正常细胞当成是要攻击的对象，咁啊，仲有啲类生物性嘅疾病都系类似咁样走出嚟，基本上是自体免疫疾病嚟嘅。以前嚟讲咧，呢类症状系基本上冇得救嘅，只能支持疗法，即系话佢对你嘅人体有咩伤害，佢就尽量去帮助你去修复翻，只能咁样做啊，冇任何办法嘅，死症嚟嘅。咁啊，另一种咧就系调翻转啦，佢应该出格，即系唔出格，咁就同工作细胞电影嗰个比较相关啦，就系佢当咗癌细胞系一般细胞。咁去抑制咗佢嘅免疫系统，呢样就系调翻转就系佢一个均免疫逃脱史啦。而家近年比较流行嘅癌症疗法都系呢方面噶啦，就系、是、点样激发翻自身本身嘅对抗癌症嘅手段，咁啊出格翻本身人体嘅免疫系统咧，系更加有效去预防癌细胞，长成你真系可以睇翻工作细胞，佢入边有讲到嘅。而家嘅呢个诺贝尔奖咧，就系讲紧佢有办法喺外部去控制到底佢系要激发佢啊，定系要收翻埋佢，开始有个手段去控制佢，就唔系好似以前咁，你叫佢叫唔醒，你想佢静一静，佢又唔识静咁嘅情况。两者情况入边，工作细胞都有讲过，所以真系可以用工作细胞讲完呢嚿嘢。唯一呢个医学奖最大嘅唔同嘅地方就系佢可以通过人为干扰。而及面嗰只系讲紧佢，无论系应醒时唔醒，同埋唔应醒时醒咗，呢两个情况会发生咩事，就系动画入边有提到嘅。咁即系两者系有个咁嘅交叠啦，即系非常方便去解说，因为入边已经讲咗啦，基本上就系、是、只系加佢而家就系可以人为地操控到佢咁样啦。 由于动画关系，所以好多人一听到呢件事之后，第一个反应就系、是，我明白啦，点解啦，我明白咩事啦。真系叫好耐未试嗰套科普作品就系咩？大家对于人身体免疫系统机制咁精确而简单嘅认知，当然唔系话完全认知，但系起码知道概要。即系有个讲法就系、是，半桶水好过连一滴水都冇，起码一支半解好过连一支半解都冇，就系呢种啦。 哦，咁科普就系攞嚟咁样用噶嘛？即系佢未必一定系一套最好嘅作品，但系肯定系最寓教于乐嘅一套作品，所以先咁多人一路都推崇佢，同埋就算系官方都好啦，都会攞佢去教育噶，真系会播俾啲细路仔睇噶，咁样啦。 系啦，而因为咁嘅关系咧，所以早见沙织喺佢个 X 里边 account 都出咗恭喜说文啦，咁有人话啦。第一次有細胞恭喜個教授 啊！因為阿早見就係製造性 T 細胞，即是我哋個抑制性 T 細胞嘅聲友啦。 係啦，好啦，咁啊恭喜佢啦！咁好啦，跟住就係新法雖然少都有嘅，首先就神八小杯不可怕，就限一月嘅。 啊！之前我哋有一个讲过呢套嘢噶啦，就唔重复介绍。咁而家就系话你听，系出咗个 PV， 即系第一次嘅宣传 PV， 同埋呢个讲明系2026年1月嘅翻啦，已经确定咗嗰个估啦。咁啊，另一套咧都系出咗宣传 PV， 但系佢只系讲2026年播，但系按正常嘅顺序或者一个流程咧，应该都系一月噶啦，因为一样情况啦，你 播得广告就已经应该是下季就会出㗎啦。咁啊呢个画埋呢个先去死。咁啊之前都睇过啦，佢系得奖作品嘅漫画嘅改编嚟㗎啦。咁两套都系之前我哋介绍过，亦都系会应该就系一月嘅新番嚟㗎啦。咁样啦。跟住就游戏消息啦。 游戏平台。 咁啊呢个10月7号全球性嘅游戏平台俾人 DDoS 啦。咁同之前嘅事件最唔大唔同嘅地方就係、是、通常以前呢就係扣分，主要係扣分啦，俾人攻击，然后连带用扣分嘅服务嘅其他都会攋嘢，对我嚟讲通常上係咁样嘅。又或者係 Amazon 嗰边啦，三大平台嘛。咁通常就係一个平台冧咗，有时可能最严重起嚟可能係连累埋另外两个平台都有机会嘅。但係今次唔係。今次是集中淨係攻擊遊戲平台，其他平台只係受個連帶影響嘅啫，唔係主要受影響嘅。咁即係好明顯係針對遊戲平台而發起嘅 DDoS 嘅攻擊。而我印象中好似真係第一次，最少咁大規模嘅第一次咯。雖然最後就好快都好平發平息翻啦，啲三大平台都唔係食素嘅。咁搞一掂還搞一掂啦，但係的確好罕見，之前係好係從來冇試過咁大規模去針對性遊戲，通常係針對某一兩個平台，最常見就係 Facebook 啊、Google 啊呢啲大平台，然後佢西冧咗之後，連累埋成個供應商。都成個冧 Q 曬，結果骨牌效應咁樣冧。通常最影響到我哋 ACG 都係因為咁，但係今次唔係，今次淨係攻擊我哋，仲淨係攻擊遊戲。咁有個講法就係關之前嗰單事件，講埋都唔緊要啦。之前阿 Charlie Craig 嗰單音質事件，有人就開始話係最衰都係遊戲，因為我哋之前有澄清過一部分就係嗰粒子彈咧上面啲字啊，其實係《絕地戰兵》個入邊嘅相關嘢就有人。人就乘機彈出嚟就話要管制遊戲啊乜乜七七啊，又係翻翻去八十年代嗰啲咧，遊戲令到人變得暴力啊！我都係講咗好撚多次，我玩咁撚多 girl game 又唔見我溝到一條女，即係唔簡單啊！即係，但係佢哋就要咁樣講啦，所以就開始有人就去。是不是因为这样呢有些勉强，但是我也都想到有什么东西最近有游戏有什么得罪人家了、这样。所以影响就不算很大的，三大平台都不是吃素的，都是几个钟头就要执回店了。那段时间我睡紧觉，所以我不知道什么事，起身就已经说执好了。不 关系，反正我就用这样就没影响就得了，其他情况我会暂时没用到，这牌都。 我醒嗰陣已經係尾聲啦，Steam 介乎連到同連唔到中間，即係佢已經執到七七八八噶啦，唔係好順，但係都仲上個線咯，係咁多咯，但係係的確係有少少影響，就純粹就係打機遲咗，咁啊亦都引發呢啲人又去重新又爭議翻，我玩單機遊戲點撚解要我連線咧？即係雖然我玩嗰只係 Shadowwork 就冇辦法唔連線嘅，幾乎啦，理論上其實應該可以，但係實際上唔得啦，因為我點都要連去 CY 嗰邊，經過 Steam 嗰邊去做認。所以都是会濑嘢嘅，咁虽然我可以就咁直接用 pad 嗰度行，唔经 Steam 就可以冇事，咁但系总之就系无啦啦，我都唔知咩事，即系可能迟啲会查明点解到底无啦啦，点解我哋会躺咗廿中枪啦？到底系唔系真系啲人所讲啊？系话因为都系千错万错游戏嘅错啦吓，我唔知道，真系唔知道你知道我之前都讲过啦，左派右派都有理由去管制游戏嘅，就系、是、个次次我哋都俾啲肥宅躺咗廿中枪，算啦，唔讲呢啲嘢啦，咁啊。 好啦，咁讲开任天堂，讲下任天堂单嘢啦。咁任天堂发布会又出手啦。一贯嚟讲，任天堂发布部咧，佢主力打击其实是翻版嘅，即系话你咧侵略专利嗰啲嘢，其实佢唔系太杀着紧嘅，即系叫做咩？你唔拉着佢，佢就唔理你。但系对于盗版系零容忍。咁、今次就去 Ready 嗰度开刀啦。 首先讲清楚呢单嘢，我哋之前已经报过几年前，我唔系好记得确定，但我非常肯定确认过嘅。因为嗰阵时我有个疑问就系、是、卖老翻嘅俾人告，咁啊好捻正常啫。但系鼓吹老翻都俾人告，会唔会即系佢嘅一个 KOL 嗰啲 KOL 或者网红或者 YouTuber 你中意点叫佢啦？就算你话咩都好咧，佢都系你最多都系话宣传老翻啫。如果咁样都俾人告，咁啊有啲奇怪。嗰阵时留咗个咁嘅悬念嘅，咁而家佢又因为佢而家真系起诉。好啦，今日去到法院啦，咁知道多啲详细啦，咁我哋补充翻啦。其实结论都非常简单嘅啫，佢唔系纯粹系推广者，仲系有份散布，有份攞佢嚟赚钱。咁你就系老翻商，就唔系纯粹一个意见领袖，即系佢只不过都系意见领袖啫。所以佢最终其实都系告一个老翻商。 咁就正老返好多啦。我真係未见过纯粹鼓吹老返而俾老任告嘅。即係所以点解嗰阵时会特登攞出嚟讲，所以我非常之记得嘅。咁而家个跟进就係话听佢其实都系一个老返商。佢只不过系有声望嘅老返商咁解啫。咁我抵俾人告囉，你做老返做到咁撚高调。即係。 就系 Reddit 大佬 ,Reddit 话晒个公开 ,Reddit, 即係公开个 Reddit 算系 大派公开啊。 好啦。咁另一个呢都同我哋之前有少少跟进有相关嘅，不过就係老任之前呢就公布咗个片，就係、是、一个3D 动画嘅片啦。你完全睇唔明佢有乜嘢㗎，最少你睇唔明係边隻游戏啦。一个 BB 喺度爬下爬下睇下啲嘢嘅一个片嚟嘅。咁啊冇讲到明係边个游戏相关，但老任发布嘅冇乜理由唔同游戏相关啊。咁后咪佢第二段片之后呢就比较清楚少少，应该系同皮亚文相关嘅，因为入面有个设定就係皮亚文之后人类睇唔到嘅，只有部分被选择的人啦，被选择的小孩先会睇到嘅。咁但系呢套嘢就比与其话系宣传皮亚文啦，更加多系宣传之前我哋睇过老任2022年嗰阵收购咗嘅一间公司，我唔识读下 DYNAMO。之前我哋新闻佢收购嗰阵时，我哋新闻有提过噶啦。咁本来就已经系大部分都系服务于佢噶啦，咁而家正式收归国有啫。咁重点就是他现在就拿个成果出来给大家看到，到底他现在的技术做到哪边，就是算是一个技术展示影片来的，最终就是你看到都挺漂亮啊。咁另外一样就是因为他之前拍了两套电影啦已经，咁可能两者有相关啦，就是说他本身都有个制作到这个电影级数的3D 影片嘅能力已经有啦，之前系冇嘅，呢间嘢未佢买起之前都只能叫做第二方委托嚟嘅啫嘛，系第二方啊，冇错，因为佢有资管链佢，咁佢而家咧就收购完整顿完，你啱啱执翻嚟都要融入自己系一嘢噶嘛，而家变成咗自己嘢，咁啊成果发表会嚟嘅，其实呢个就系咁样咯，即系话发表得，而家我哋老友唔单止可以做游戏，做影片都可以有模有样嘅。咁亦都可能係揭示日后发现咗做电影原来都几好搵呢样嘢嘅时候，就肥水不流别人田，我哋自己搞掂佢，咁啊减少啲沟通问题，都节省啲成本，自己搞掂晒佢咁样啦，可能係咁勾股嘅啫，基本上，但係最少係一个成果发表会啦咁样啦。 好啦，跟住轮到 就係、是、永远唔会令人失望，喺失望方面永远唔会令人失望嘅 Ubisoft。呢件屌把就系 又系黑武士， 不完全系啊，即系有报道啦，就报道 Ubisoft 就取消咗其中一个刺客教条嘅作品，原因系因为入边政治不正确嘅。本来咧咁样讲咯，我都第一开始如果你净系讲呢句嘅话，我就话哦，咁你都终于知道衰啦，咁样都还好嘅。但系再听埋之后就会特捻变唔忿气，就算佢真系知衰到都系特捻变唔忿气嘅。点咩事咧？就系、是、佢取消嘅作品系时代背景，因为佢刺客教条次次都系用史实嘅背景入边，再加个虚构角色，然后做一个虚构故事啊嘛。佢个背景就系南北战争之后嘅重建期。个主角系前黑奴，去到南方之后受到刺客组织嘅招募，对抗三 K 党。即系咧，老实讲呢、这个故事非常之正宗嘅刺客教条嘅嗰种风格嚟啊！即系而且调翻转，三 K 党都非常之，大家都知道已经系一个一路黑到底噶啦。即系未到黑纳粹咁死咁咩嘅啫嘛，但系基本上个名都右派都唔想掂到呢个名啦。系呢个名已经好臭噶啦嘛，咁调翻转，如果系咁，咁我哋主角刺客组织对三 K 党，估计九成三 K 党都系圣殿骑士团啦，哇，好正常嘅一个故事嚟啊！但系佢话哦，因为政治正确，佢惊捻咗啦，之前黑武士嗰套入边惊捻咗啦，所以佢唔再搞啦。哇，咁你就会突捻变唔忿气啦。哦，即系你将个黑人插落去日本史故事入边就 OK。即系无啦啦咁样插落去，冇凭几乎系凭空创作咁样。我知佢事实存在，但系硬生生喺一个日本世代入边插个黑人就 O、OK、K。 黑奴杀黑奴对西皮蛋就唔得。 你美国内战都系主要其中一部分，主要就系讲紧黑奴解放问题啊嘛。本来就系你黑人嘅事嚟噶啦，然后你黑人对战三 K 党都系一个正常、非常正常嘅历史史实嚟噶、哦。即系当年啊，黑豹运动啊，因为三 K 党啊呢啲嘢系真系史实发生过嘢嚟噶嘛。咁你揀个黑人系真系理所当然噶、哦。当然你可以揀白人都冇问题，但系一个夹硬插落去嘅黑人就 O、OK、K。一个本来好理所当然嘅黑人就唔得，呢个咩标准嚟㗎？ 就是之前都有在讲的，就是我前面那些就很尊重死神，我到你日本啊，日本仔啲远东嘅嘢是扣蛋咯，即系嗰种态度嗰种，即系会俾人有咁嘅感觉啦。可能佢唔系真系咁样谂，但系出嚟个感觉就系咁样咯。即系所以咪话佢喺令人失望方面，真系冇从来冇令人失望过，真系佢连缩都系缩得特别样衰啊！你调翻转就啱啦，你调翻转唔插个黑人落去日本个队，或者系插翻个黑人落去黑人嘅历史入边，喂，黑奴呢个历史真系存在过噶嘛？佢真系发生系成个大时代嚟啊嘛！入边有无数咁多嘅人，有为自由而战，亦都有种族歧视，乜都有，喂，呢个真系存在嘅嘢嚟噶嘛？你反而话惊都唔做，我真系唔知你咩条啊！啲双重标准真系太过夸张，所以又俾人屌巴一次。Ubisoft 喺失望方面真系冇令人失望过，不过算啦，即系 惯例啦。呢、这个就系呢间厂 啊。咁啊，讲个趣闻啦，即系 D&D 龙与地下城，大家应该知道啦。佢一个 TRPG 嘅，唔可以叫始祖，但系最少系代表性嘅作品啦。 系基本上你玩 TRPG 你都知噶啦，呢、这个就、 基本上都系佢啦。咁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最长嘅一个 D&D 嘅跑团。足足跑咗43年，我啱啱睇到个新闻嗰时候，第一个谂过就系、是，屌你都系即系随时你一年搞一两次，咁样就话去跑43年，唔系，佢系几乎保持每个礼拜都有搞，甚至每个礼拜唔止一次嘅密度之下，搞咗43年，我都乜都唔好讲，你净系同梯人可以持续联络43年已经好厉害啊！你调翻转讲啊，而家我小弟今年40，我十几岁识嗰啲人一个都冇再联络到啦，30年都冇啊！你可以 keep 住20年仲系继续讲嘅人，我都有一批 friend 系20年继续佢系最厉害，已经好厉害，更加唔好话 keep 住做同一个运动30-40年。当然佢中间有人有出啦，但系呢个战役本身系搞咗咁耐来，所以佢就申请咗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然后获得批准，咁啊最长嘅 D&D 嘅致命之役虽然佢个title 好限定咗落去 D&D， 但系你扩展到 TRPG 嘅一局游戏啦，都应该系冇问题嘅。我相信唔会有比佢长噶啦，应该啦。大佬40几年前系讲紧80几年，我未出世啊，大佬。咁啊，一个几记录啦吓，咁样啦。 好啦，跟住就系、 是、又系 就系、是、佢， 又系三毛 阿姐，又系乜又系你啊？ 其实我选择嘅特登选择，因为 VTuber 好捻多消息嘅、通常我都好多人得报嘅，但系又系佢啊嘛。 VTuber 如果我真系报嘅话，我就开节目都我哋都得啊，个礼拜要发生嘅佢哋， 即系 啲怪圈超乱嗰啲佢哋。 因为我睇到佢第一个感反应就系、是，吓、乜入咗嚟噶？又系嗰只，好似有啲印象，佢好似真系又入过呢档嘢 ，VA set， 唔系好熟呢档嘢，大概有听过下个名嘅啫。佢而家因为佢而家就话咧，我哋终止合作，即系基本上呢条友仔咧就去到边度就搞到边度噶啦，边度出事噶啦。Visual 嗰咗边就大家知道佢哋本身有问题啦。但系嗱，先讲 Visual 呢单嘢就唔系三毛妈搞出嚟，关佢事嘅，唔系三毛妈搞出嚟嘅啫。咁啊，佢去咗 VA set 呢度。都唔係好耐咋，我印象中都係年龄咋，我唔知係咩老咗之后呢啲时间过得特别快。佢好似呢头话去，跟住嗰头就话走咗咯，应该係一年之内嘅事。我感觉係啦，唔係肯定个数字啦，但係应该係最近嘅事嚟咋嘛。不过呢头仔去到边度都待唔长㗎啦，呢咁嘅性格即係都係嗰句睇睇精神科医生，唔係搞笑，唔係讽刺，佢真係应该有呢方面嘅问题。但係艺人尤其是 VTuber 多多少少都有啲㗎啦，唔係讲笑，佢係特别严重啦，佢真係会影响到人生嗰隻，咁啊不过算啦，佢鍾意啦，呢啲佢 真係好心佢啦，即係三日唔係真係 好啦， 好啦，唔讲佢，讲下啲成日都笑趣闻嚟嘅。咁咧，其实咧就是、一个电视节目、动画嘅宣传节目嚟嘅，叫 Baby X。咁咧有个特番，就揾咗声优啊，演员咧就玩，就做一个陀螺比赛，即系节目里面陀螺比赛。结果第一次玩陀螺嘅小清水系咪赢咗？ 即系呢个有天分嘅新人打赢到老师傅，又好正常嘅事。尤其是你望下小清水系咪嗰个肌肉，因为陀螺呢啲嘢基本上一讲技术二讲力气。即系技术就肯定冇啦，作为一个新手，但系力气方面，我谂小清新阿美绝对唔会输嘅。你望一望佢 show case 就已经知道佢啲肌肉。 唔系，最简单就系、是、小清新阿美喺我啲 fans 里面嘅花名咩咧？大清水阿美169， 即 系喺女星喺日本女星优嚟讲，佢属于叫真系叫高头大马嗰几个嚟嘅。 高固然就都系一个，佢唔算非常之高，但系佢真系 有老鼠仔噶，佢真系搜过出嚟系有老鼠仔啊，所以咪话用盲力都已经赢得到对方，因为陀螺大赛好重要噶。 而佢讲法就系话纯粹系因为个陀螺靓啫。 咁唔通话自己肌肉劲咩？咁佢肯定新手肯定冇技术噶啦。 系啦。 咁佢又唔可以成日系自己肌肉劲，即系有损形象，但系大清水阿美，大家都知咩事啦。即系 咁一单叫做几得意新闻啦。咁一单就其实唔系好得意嘅。咁我觉得有冇必要咁认真咧？但系咁佢竟然咁高调咯，咁讲啦就系美月怪就揾咗事务所出声明就话我冇不能，唔好喺度乱咁传，一切嘢都唔系实。咁一听到啲说话，我知道佢传啲咩嘢啦。 但系我系正常嚟讲个顺序应该首先就系传不伦，跟住传到四围都系，然后当事人澄清先啱噶嘛。但系而家系 skip 咗前面一个， 但系其实冇传到传传不系。其实如果佢唔系出个咁嘅声明咧， 真系唔知啊， 都完全冇人知道佢。 我哋专揾新闻嘅都见都唔系个眼。 系啦，总之就系佢声明就话有两单嘢，首先就美如怪冇不正行为。同埋违反公序良俗嘅行为，即系嗰啲可能装咗除衫嗰啲咁嘅嘢啦。 我估应该系讲紧开黄腔嗰类啦，即系啲立即又成日做嗰啲啦。 系啦，喂，黄腔唔系，佢我谂佢依黄腔喺声音界嚟讲，依个唔算系违反违反善良风俗嘅。通常知咩啊？除衫啦，或者系喺或者喺酒吧里边玩得好离谱嗰啲啦，即系好似乡村赵子嗰只啊，去福悦场所玩捉咗个追个陪酒小姐个头发嗰啲咁嘅嘢咧，嗰类级数啊。另一个就系咩？关于趣味嗜好嘅揶揄啊，咁样就完全冇事实根据嘅，咁呢个就唔知佢讲乜啦。咁奇怪就系、 是，总之就系澄清，但系唔见咗咧个重要嘅，你澄清嘅对象喺边度咯？即系 系咯，佢咁高调澄清，我即系如果你一就有一大件嘢嘅话，以我哋 X account 嗰个收到嚟讲，点都收到啲风啩，但系又冇收风，系完全冇知道。 即系可能两种，要么就系过度反应。要么就系、是、可能真系，即系我反而有少少觉得有啲似地冇眼咯。咁小事你都咁大反应，会唔会真系俾人讲中咗啊？ 你话去到好似之前星野源嗰单咁嘅，传到通街都系，结果星野源同埋就话星野太太要阿星野太太嗰、那个从来唔写文嘅 S 卡咧，都喺个资料栏嗰上讲呢单嘢嘅。去到呢个程度，我先觉得需要澄清啫。但系你又唔系啊，冇人澄清啊，冇人讲啊。 因为澄清本身仲会要冒住个风险，就系、是、你会令到原本个谣言更加多人知。原本个谣言可能传，咁但系你本人就系一个资料来源，就已经系大家都关注嘅地方嚟噶嘛。本来冇人识嘅，你讲一讲反而更加多人识。正常应该唔会冇呢个风险噶嘛。即系有少少似你无谓嘅感觉，所以我所先话会唔会搞调翻转就系俾人讲中咗咧？即系我唔系认为佢有啊，我只系。分析翻，即系咁，当然都可能纯粹就系佢个人反应过敏啦，咁样咯。 唉，真系唔知啦，呢、這个就真系莫名其妙，即系完全唔知道有件咁嘅事。跟开几个专门爆料，即系卡耶索嗰啲有，佢又冇讲到，即系突然间劲啦，你大家拗晒头吓，咩、事啊？ 咁另一个都有少少莫名其妙嘅过敏咗少少嘅，就系、是、我哋上个礼拜讲完啦。 嗱，呢单嘢就系叫做咩？就系、是。老婆喺度呻下老公啫，使唔使搞咁大单嘢啊？就上礼拜讲阿周麒麟就 X 阿卡度我屌鸠阿衣服布垂，话佢唔见咗戒指啊，又唔帮手凑仔啊，我凑我老公都凑咗两个仔咁样，即系呢啲咁说话，任何老婆都会讲噶啦。咁佢只不过喺 X 阿卡度讲，结果咧就啲人喺嘈冤巴闭，嘈到杀天， 反应过大啦。 结果搞到佢阿周麒同衣服布要出个声明话，即系道歉啊咁样诸如此类，麻烦到大家嗰个嘢。使唔使咁严重咯？ 即系纯粹生活小事，为咗呢样嘢而已经打搅咗大家咧。或者其实话要调翻转嚟讲，就系、是、你班捻样反应太大啦，大佬。 好小事啫嘛，佢同衣服补嘢，因为呢啲咁即系讲真，呢啲咁嘅抱怨，你喺 Facebook 啊随便刮到一堆啦，有几期啫？即系叫 即系佢出呢个公告，其实就真系老师有中阿杰特上个礼拜讲嗰种咯，咪就系、是。沙发唱咋嘛，你爸就咁撚大反应，佢意思就係咁样，即係当然佢唔可以咁样讲法啦，但係佢呢个公告嘅实际意思就係咁样意思。 纯粹就係咩 佢哋两公婆撒下花箱，你哋咩使唔使咁撚大反应啊？ 同埋 十个老婆九个十个老公九个老公衣服布咁样噶啦，入边系日本男人，又唔识照顾自己，咩裤头烂系咁，老婆衰佬，又我叫咗你洗衫，又帮你洗下嗰啲古呢种对白啫嘛，其实就系、是，尤其是周杰伦系咁嘅作风嚟噶啦，唔通你会觉得佢好似阿花泽香菜乜都唔讲嘅走去离婚咩？周杰伦系乜都讲出口噶嘛，佢系出晒名噶啦，你预咗佢会咁，佢唔应该咁讲。如果佢唔抱怨你先，佢唔似佢作风。 所以为话佢系即系纯粹就系沙发出你哋的反应过敏咁样啫。 好事嘛， 系啊 ，OK 啦， 即系无啦啦。好啦，咁嗰一单其实咧就系叫做咩？作为一个有用群晖嘅 Synology 嘅用家嚟讲，佢更新咗啦。咁 DSM 7.3 咧， 先讲个前置啦，因为我哋冇讲到个前置，我哋之前应该系冇讲到啊。咁啊，呢档嘢叫群晖啦，主要系做 NAS 嘅 NAS， 即系其实嗰部系一部小型电脑嚟嘅，专门放好。 但佢主要收、啊、主要放资料， 主要放资料嘅 系啦。嗱、啊，群晖咧，依间台湾厂咧，应佢咧佢算系机，算应该算系大家嚟噶啦， 业界第一噶啦。 是大家的，咁佢出嘅SANAS 咧系出晒名嘅，亦都我出咗类似 NAS 嘅产品，就嚟 B drive B 啊 B E 啊，密封嘅 B drive 啊 B station 嗰类咁嘅，类似一插落去即刻可以用嘅 NAS， 甚至佢连 router 都出嘅。 总之喺储存领域上边，虽然佢冇真系出 SSD 或者系 hard disk， 但系佢系嗰啲配合嘅装置啦，包括你嘅 hard disk 啊，包括 NAS 啊呢啲嘢，系业界第一名，系没有之一的。 系啊，公认好用嘅。 佢係業界最大佬嚟㗎啦，但係佢之前咧有個都幾迷之操作嘅，就係、是、可能佢真係覺得自己有翻咁上下料啦，因為佢有貼牌嘅 hard disk， 然後用自己嘅品牌名再出，本來都冇乜所謂嘅，但係佢個提供個產品線比較少啦，最高嘅限制比較細啦，個價錢梗係貴過原本一折啦，點都好啦 ，OK， 你貼你個牌子比較貴比較成，大家做有呢個增值 OK 嘅，即係貼牌本來就咁樣做㗎啦，咁問題就係、是。佢突然间就要求所有我旗下嘅新出嘅 NAS， 只系喺用自己旗下嘅 hard disk 或者 SSD 先可以开启全部功能。如果你用咗其他 hard disk 嘅话咧，就会都用得，但系有好多嘢做唔到。 咁就俾人屌反艇啦，因为大佬啊，喂，俾屈一笔就做，因为贴咗牌子肯定贵啲噶啦，同埋系唔系贵啲啊？ 唔止贵一折，盘子价呢啲都还好少少嘅，即系等于 Apple 嘅 RAM SSD 系特领别贵，大家知噶嘛？但系两样嘢，第一，就算系咁都好啦，佢真系俾到个大家要级数嘅嘢先好啊。群晖自己嘅 hard disk 最大只系得 18TB， 吓 18TB 我就有个20个、啊，即系你个 hard disk 咁卵细，学咩人放 NAS 啊？但我知道大家用紧个可能冇咁大， 我开个十 G 咋？ 真系企业级嘅储存系讲紧，如果系 hard disk 嘅话，即系机械硬盘啊，廿几已经系好正常嘅嘢，十几呢啲系有呢啲悭鸠家嘅人先会用嘅就已经系。 唔系，例如话一般家庭用嘅话咧，其实十几系够嘅。但如果你话真系一般嚟话 office 啊或者 你系群晖 NAS 专业级 NAS 嚟啊，大佬， 就咯， 你根本比唔到呢个级数嘅人。如果你纯粹系贵都仲好少少，有好多公司系唔介意比贵啲去换稳定嘅，呢个系好肯定嘅。但系你系比唔到咁大嘅 size， 比唔到咁嘅性能俾人哋啊嘛。呢、这个先系问题啊嘛，咁我而家就系要五个24G 嘅，咁你点同我滚？你俾个82个，系、就系俾唔到啊，唔系激啊 T 啊，唔好意思，一样咯，即系问题就系我而家俾钱你都俾唔到呢样嘢啊，咁你会搞到个用者非常之觉出，更加唔好讲嗰啲本来你已经系贵过出边其他 NSS 折噶啦 ，OK 你劲你厉害，事实系呢个系事实噶，你劲你厉害，我俾钱你呢、这个溢价系愿意俾嘅。但系你就算愿意俾你俾唔到啊嘛，咪俾人点捻到开花咯？即系等于你Apple 嗰边，你愿意俾钱，你可以怼捻到你个 RAM 怼捻到好乱大噶，大到个佢俾唔到为止啊！佢唔会话业界最顶级嘅，佢俾唔到你噶嘛？咁当然啦，佢个版嘅有极限系咪业界最极限另一回事啦？但系最少佢真系俾到一个符合到你要求嘅规格俾你啊嘛，而唔系咁样错配啊嘛。我作为一个专业嘅 NAS 咧，最大18T 真系好难接受呢样嘢，好认真嘅。 咁样样嘢其实咧有一个应该我谂应该唔系我错觉嘅。咁咧本身我部机咧系用佢咧其实系有 RAM 噶嘛，因为佢嘅啲高相对高。 NAS 应该系要 RAM 嘅，冇 RAM 嘅 NAS 都真系 唔系应该咁讲，佢嘅如果最低档嘅，佢 RAM 会焊死嘅，但系中档高档少少啊，佢就可以加 RAM 嘅。咁我本身我部机就系佢内建咗两支， 咁我就梗系唔使二话不说就走去黄金买条数插落去啦。咁咧，由于我冇所谓即系嗰啲冇嘅认证啦。咁咧，如果你插咗落去之后，佢每次开机即系重新开机啊 ，reboot 啊，佢都话俾佢都会有个 error， 有个影咗 message 话俾知，你条 RAM 唔系我认证噶，小你有咩问题我唔理啊，嗰类咁嘅通告。但系琴晚我去 check 搬啲抄资料嘅时候，咦，冇显示喎、啊。重新开机 呢、这个都系其中一部分噶，因为根据群辉自己嘅讲法就系、是，如果你件嘢冇经过我哋认证，我哋冇办法保证佢安全，太多人用啲唔知边度走出嚟嘅第三方配件插落去，佢主要指 RAM 啊、hard disk、SSD 呢几样啦。你太多人攞啲咁嘅嘢插落去，我哋冇办法保证佢稳定，出咗事又怪到落我哋身上。咁我调翻转讲。不然为什么大家要俾咁撚贵嘅钱？你件硬件嘅几咁 cheap， 大家心中有数啦。佢卖你皮几嘢一个 NDSI 啦，入面嗰部机啊，如果佢只系讲硬件嘅嘢咧，我2000蚊我制咗出嚟，2000都俾多你添。 千零蚊啫， 系好好弱噶。佢入面嘅硬件系一个板载级嘅，即系 一个板一个风嗱板啦。风扇啦、插头啦、靓头啦，咁样咯。 其实佢一部电脑，我用佢个 CPU 比 i3 仲要弱啊！我话你听，但系佢成个解决方案俾晒你啊嘛，所以先值钱嘅啫嘛。 系，方便啊嘛。例如话系佢本身佢个 w 佢本身佢嗰个 wow 卡系本身系可系本身有个简单 OS 系可以嚟线 BT 啊嘛。即系如果你话你熄咗部电脑，你想 BT 或者你下载某啲嘢，你咪用佢 wow 卡或者用 NAS 上面嗰个session 咯，就 mission 咯。佢本身系用呢个嘢噶嘛， 因为佢本身就系一部电脑嚟噶啦嘛，所以电脑做到嘅嘢，佢大部分都做到嘅。其实 系啊，就是需要离线嘅，即系最紧，即系我成日话啦，喂，大佬以前而家冇乜啦，而家我谂好冇好少啦，就系以前咧，我下载个 file 可能下载成2-3日噶嘛，而家少啦。但系喂，下载2-3日，我开住部电脑2-3日系嘛，最好用 NAS， 跟住俾个 link 佢，佢帮我下载，跟住你过2-3日翻去睇，哦，下载完啦。唉，最我觉得最好例子咩啊？百度云啊。百度云免费用家知几捻慢噶啦，几10K 10K 咁下载噶嘛。但系我 set 咗百度，咁我喺百度云啲资料掟上嚟，最简单就咩？开咗百度云嗰个同步，跟住教佢，跟住教佢咩时间内自动帮我下载。咁我过几日系几日啦吓，咁佢帮我将成堆嗰啲旧日剧攞晒落嚟啦。 咁总之啦，就系因为俾人屌得多，佢原本嘅个其实都几理想，但系问题就系佢又想搞认证。但是又不肯搞认证，因为这个认证不一定是纯粹为敛财，因为现在它的问题就是它几乎只有自家的 hard disk 才是它的，我尤其是 hard disk 部分几乎只有自家才过得到认证。咁但系大家正常买唔系 C 级就西数噶啦，基本上再买就 Hitachi 啦，是但啦，总之就系都系呢几档大嘢噶啦嘛。咁其实啲型号嚟嚟去去都嗰几扎咋嘛，你全部做捻晒认证，确认冇问题就应该 OK 噶啦嘛。正常应该是这样的嘛，即是等于你的板上面他说哪些 CPU 是兼容的，哪些 CPU 可能会有问题，哪些 CPU 不兼容，那么现在好少了，现在都有的，你按下去都还见到，但是现在好少说不再兼容了。你是不是测试完全部出了个列表，哪些兼容哪些不兼容，哪些好我们没有 check 到，你们喜欢你就试试，我不保证。正常应该是这样的嘛，但他不做。几乎唔做，只有极少数嘅第三方厂商嘅硬件有得到佢认证，咁啊几乎等于就要人去用佢自家品牌，咁啊有个敛财之嫌咯。虽然我觉得应该都系噶啦，即系如果唔系嘅话，你点解唔做咁多？点解做啊？仲要系讲紧唔通过认证，你唔系话纯粹警告喎 ？RAM 佢都仲系尚且系净系做警告，佢 hard disk 其实有好多功能噶嘛，嗰啲咩会回溯啊，嗰啲设定嘢嗰啲嘢啊，全两部阉鸠咗你。咁啊，最终佢顶唔顺，下一个新嘅应该已经放咗出街噶啦。我哋而家出街嘅时候，已经放咗出街，新嘅睇下就会话就会改翻做第三方嘅，都依然会开晒所有功能啦。即系佢唔再做锁，因为佢基本上系佢自己锁，唔系佢做唔到某啲嘢，所以做咩系佢特登锁鸠咗你嘅。咁而家终于开，终于投降啦，俾人屌得劲，因为个销售佬跌得好卵恐怖啊！我有相熟嘅铺头咧，同我讲啊，啲个销售即基本上。就算有得卖咧，几乎都系指明要旧机，新机一律唔要。 梗系傻啦，大佬。 买个阉割版翻嚟嘅嘢，即系连 Apple 都唔够胆同你讲吓，出边插嘅 RAM 我哋唔得啊。虽然后边变咗焊死就另一回事啦，以前仲可以插噶。 焊死唔系呢个冇办法，因为佢唔系嗱，讲真嘅 ，Apple 嗰个 RAM 焊唔系焊死问题，系佢嗰个新设计系条 RAM 直接同 CPU 连接，系一定要焊死嘅，一定黐埋一齐嘅。 啊，总之唔系我嘅讲紧就系，当佢就算哪怕 封閉如 Apple 當年仲係用一條槽去插個 RAM 插 hard disk 嗰陣時候，都俾你換啦，大佬。即係呢個世界冇咩大廠係封閉到個 Apple 啦啩？你夠膽死，你仲可以話聽你淨係自家品牌先用得，即係咁啊抵屌啊！真係好耐實講，即係咁啊，所以而家就終於投降了咁啊，算係用家的勝利啦，咁啊抵死啦啫。 不過講真啦，雖然話就話咩傷害已經造成啊，會影響銷售，但我唔記得咗另一個品牌咩啦，嗰個品牌 NAS。仲很大位咁用先，嗰、那个品牌平均每三个月就一次治安危机嘅个品牌。 唔系另一个品牌，基本上其他品牌轮流流咁样嚟，又话 轮流流爆落噶嘛，系爆到就咩啦？就系点解啲人会用群晖咧？就系、是、群晖安全啊嘛，群晖真系噶，咁耐 NAS 奶镬嘢咧，群晖基本未出过事噶，佢更新够快，保安合落用识得够快。亦都夠穩定，我部NAS 係每平均每日喺度至少有十次俾人哋轟炸嘅，即係 hack 入去 account， 但從來未出過事。 係啊，呢、這個我都聽我好用嘅 friend 咧，因為我係自己砌機嘅，用個即係 friend 都有講過，呢、這個真係你唯一考慮就係群暉或群暉以外。你要考虑群晖以外原因都是因为钱嘅啫，因为真系差个折个价钱，呢、這个的确系问题嚟嘅。 但系群晖你系咩啊？系佢又系贵，佢系閪大，佢真系恶，佢真系好用。是稳定保安好都嗰句啦。你有听过你有冇听过 Satology 出佢 NAS 俾人大规模舐嘢嘅？未听过，我至少我未听过。 唔 OK 啦，就系唔变咗。 咁多年嚟佢最稳定。 佢都认错啦，就唔变咗佢啦，咁咪好啦。 算啦，唔变佢啦，其实同埋一样就系、是、你冇得拣噶，有句佢衰极，佢都仲安全，佢都好过不你其他卡拉苏多，你一大截卡拉苏。 OK 啦， 好啦，咁好啦，咁头先我开头一开始我讲咗啦。今日就萬博嘅最後一日，咁依日萬博咧，之前講過啦，今次萬博咧，佢嘅測字啊，280多億，咁就遠超過佢當初諗住平手算好啦嘅講法嘅， 搞手求過喎， 結果仲有錢賺，仲有依一次所謂有錢，依280多億測字係純粹指咩咧？大會當日，即係大會方面，唔計嗰啲嘢嚟話帶動大阪嘅經濟啊嗰啲，完全唔計，淨係講大會啫，都有業，因為嗱。门票方面，据佢公布就话2300万咧系争100万嘅，本得2200万啫。但系周边非常非常好卖。之前讲过啦，最新新闻就系呢两日梦州嘅嗰条路嗰度附近竟然有设夜组。啲人勾晒嘴就系、是、万博最后一日唔使设夜组啊嘛。跟住最后嗰呢几日平均每日200万，大家嘅反应就系、是、哇 commit cat 啊！ 即系你知道日本人最中意 last day 去玩噶啦吓，即系 塞到爆晒啊，去到。排到队塞到爆晒，跟住咧成夜晚咧，成个万博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夜晚佢有烟花同埋水边表演咧，亦都成个你写成木环塞满晒人嘅，人山人海，人头涌行唔到嘅呢几日，即系叫做由最初所有人都唱衰佢，去到最后超级大成功，系、有钱赚嘅，仲系要。 相关咧就应该系而家应该系剪紧嘅，我哋会有专题去讲，当然唔系当然唔关我事啦，我冇去， 又冇去噶 啦。咁啊杰特佢哋有去咗万博嘅，即系应该有个专门嘅节目，佢哋会有专题再去讲佢嘅。 系啦，但系总之就系我嘅补充就系今次万博终于就叫做下五年后沙利阿拉伯再见。咁你去唔去沙利阿拉伯咧就你嘅问题啦，我就唔会去嘅，沙利阿拉伯咁拉远。但系万博今次就成功咗咪？萬博真的好，即系我真系今年萬博都讲一次，今年萬博嘅 MVP 一定系意大利馆。哇！你唔使你佢意大利佬将成个梵蒂冈啲国宝搬紧晒过嚟咁滞，仲定期更新，平均每月更新一件，使咗咁密啊！总之咧，就咁就今次又去叫去个萬博嘅人，同埋辛苦，同埋有份参与萬博嘅战斗人嚟讲，辛苦晒大家啦。真系好卵逼，好卵贱。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每月我行定翻啊！AI 汇报就翻下，嗱下 part 再讲。好，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